是各位大家好，即是今日呢是我第一次自己一个人做节目，虽然在网上面是两年来两年几三年了，咁就其实即是风萧萧呢就是我以前在东方的专栏的名字来的，咁跟住呢在 Cyber 时期呢就即是的个人 chat room 啦，即是用呢个名字做个节目啦。咁嗰陣时我係同好多听呢个节目嘅人呢就讲话呢我会做返嘅，咁样即係今日好高兴呢又做返。咁呢个节目呢其实呢就讲乜嘢都可以嘅。咁就睇大家有兴趣听乜嘢。咁就讲下时事啊，讲下历史典故啊，讲下各样文化嘅问题啊。咁即係我懂得嘅我都即係如果你有兴趣呢打 ICQ 入嚟呢我都会同你讲㗎啦。咁每次呢我预备请个嘉宾嘅。咁今晚请个嘉宾呢就是思念池，咁刚刚我撞到佢，咁但佢而家呢又未到，我諗就嚟㗎。咁大家觉得即係我觉得思念池呢就即係好多啲嘢大家想知啦，因为第一佢有绯闻啦，即係佢唔係绯闻啦，即係有呢个八卦新闻，因为佢同佢老公离咗婚，即係咁样，咁又要过返单身女人嘅生活。咁第二呢就係思念池呢就係比较特别嘅。点解呢？就因为呢佢係读历史嘅。喺港大读历史嘅，即係我廿几年低我廿几班嘅师妹嚟嘅。咁然后呢又读緊硕士，即係咁样读緊历史硕士。咁读历史嘅人呢就已经係好少㗎啦。不过即係我喺其实我识佢呢 ,1997年嗰時呢就同佢讲下历史。咁我就即係对于嗰時对于港大嘅，因为佢其实大家读历史呢我同佢个部门系唔同嘅，我系 history department 嘅，我系第一年读中史啫，第二第三年呢都 history department。咁就我读嗰啲中史呢其实呢就系用英文读嘅。佢呢就是中文嘅 department。佢读嘅中史呢就是用中文读。咁其实呢大家系有一个即系方法上嘅歧义嘅。不过淨系我唔系淨系话读嘅，咁但系即系大家睇嘅書應該原理都差唔多嘅，咁但係即係我諗係喺早幾年前我都同有啲人講過，即係我對於佢即係喺會考又好 A-level 又好考得好好成績㗎，應該係攞 distinction 嘅，然後中文係專係讀中史，咁又係專係讀宋朝歷史，咁就讀呢個竹影遙紅嘅，咁但我問佢啲問題，我覺得佢已經然唔係好識㗎喎，即係我係對於即係中文系嘅中史嘅水準呢係有啲懷疑嘅。咁一陣間如果佢嚟到我哋會再同佢講呀，睇幾年之後即係佢對於即係中史嘅學識究竟係點樣，因為佢又寫咗好多書，仲有一個出名嘅專欄作家添，又有呢、這、一個寫到愛情小說，不過佢話佢嗰啲呢係 teenager 嘅愛情小說，即係僆仔嘅愛情小說，係好短嘅啫，即係咁樣。咁我係未睇過佢啲書啊，咁我呢就唔知道佢嘅文筆係點樣。咁今日有乜人有咩人 ICQ 入嚟啊？有冇編出嚟啊？咁咁我或者先講下，我諗好多人呢想我首先講下關於呢一個時事嘅睇法先啦，係咪？咁就是咁樣，即係話呢我其實覺得香港而家局面呢係非常之悲慘嘅，因為我哋係睇唔到個出路係點樣啊。我哋而家其實香港對嗰個民主嘅呼聲呢其實好多呢係產生於我哋香港產生嘅管治危機。管治危機呢就話我哋覺得而家呢套管治方法唔得啊，即係再係咁管治落去呢香港就會日直沉淪㗎啦，咁樣。咁呢就係、是、但係呢咁好多好多人呢就覺得咁我哋係咪用呢個普選嚟到作為出路呢，因為如果特首或者呢一個立法會係全面向市民負責嘅話，佢啲公共政策經過公開討論嘅話可能會好啲啦，係咪咁但係呢而家呢就政改嘅道路呢又似乎阻塞緊，咁於是呢就令人覺得非常之 frustrated 嘅。思念池嚟咗啦， Hello。 你好各位好。 啊，施念慈咧仲系即系做个 DJ 喎，即系佢都几全能， 有人做过下咯。 啊，即系做个 DJ 嘅人咧，都可以不停口讲嘢，基本上系。 嗯。 咁或者你讲下，喂，刚啱我讲开呢个时事问题咧，其实你对于香港嗰个政治局面啊，你有冇多少感觉咁样咧？其实你感觉你嘅作为一个女性，你嘅感觉系点咧？ 即系而家呢个阶段嚟讲，我觉得即係譬如每到七一啦，咁人民出嚟遊行啦，我覺得係好事嚟㗎。咁但係呢就係喺我自己本身家庭嘅教育底下呢，其實因為我本身我屋企就唔係即係土生土長香港人嚟㗎，咁就喺中國嗰度，即係我媽咪爹哋都喺中國嗰度長大㗎。咁所以佢哋嗰個政治意識呢就冇香港人呢就咁強烈㗎。咁因為我覺得傳統嘅中國人嚟講呢個政治意識呢個概念呢就可能同香港，即係因為香港人通常係喺即係英國嘅殖民地統治底下呢個民主嘅意識會強烈啲㗎嘛。咁所以就有好多好多唔同㗎囉。咁我覺得咁但係即係我同我屋企人個政治意識呢就比較薄弱啲，但係由於我自己呢就係即係讀書嘅時候呢一路都係讀歷史系㗎。咁所以我覺得歷史同埋政治兩樣嘢呢其實係息息相關㗎。其实都是即可以话不同两科的科目，但其实呢都是有很大的关系关联在这里的。我觉得是要关注的咯。因为将来的政制发展成怎样是对我们一个民生的生活是一个很大的影响来的嘛。所以我都觉得即身为一个香港人来讲啦，即自己一份子来讲啦。但是希望香港人可以表达到自己的心声，可以即达成这个民主这个意向。 那你说你爸爸妈妈就即对政治比较冷感啦，咁佢哋对董建华政府嘅睇法又点样咧？ 即系呢几年，即系九七之后啊， 系啊， 我谂都系，即系坦白嚟讲，你话好欢喜或者觉得佢表现得非常之好，咁梗系唔系啦。咁但系都，我谂佢哋两个字都无奈咯，都系系咯。 即系我讲香港人同埋呢一个大陸好多同胞啊，或者新移民啊，基本嗰個意識形態嘅分歧喺邊度咧？其實咧，我哋而家講緊呢一套咁樣嘅民主概念咧，呢一個係受英國嘅文化影響好大啦，但亦都係受現代英美文明嘅呢一套咁嘅近代文明咧，其實個底子咧，個基礎咧係來自自由主義嘅，即係嗰啲，即係你係。喺呢個二十世紀咧，即係自由主義曾經受過兩邊左右兩邊嘅嚴重挑戰，即係封建，其中來自保守嗰邊咧就是、封建主義嚟嘅。其實大陸人咧就仲係封建主義嘅餘毒咧好重，即係中意服從權威嘅。 即係服從個領導者咁樣。 服從領導者覺得咧唔服從領導者咧就好大鑊噶啦，即係個國家就會亂噶啦。即係嗰個咧係一個咁樣嘅底子啦。咁左邊咧就來自社會主義嘅挑戰啦。咁就咁但係呢即係到咗二十世紀末年嗰陣時呢，而家21世紀呢就係、是、自由主義結果係贏咗嘅，喺全世界嚟講都係、因為蘇聯集團嘅瓦解啦。 唔單止香港啦， 係咪？係呀，唔單止香港，幾乎係整個世界，結果證明呢即係自由主義，即係尊重個人啊，尊重人身自由啊，即係尊重生命啊，即係呢啲咁嘅價值觀念咧，即係係贏嘅，即係咁。咁就對於喂商台最近嘅事件，你有咩睇法咧？ 我啊，商台啊， 係啊，你都做過電台，咁你覺得其實商台事件係點樣？ 即係，但係佢哋係兩邊講法噶嘛，即係公有公説，婆有婆説咁樣咯。咁但係，咁我又唔相信。即係我梗係唔希望香港會發展成咁樣啦，即係一定哇一個壓力就令到啊言論自由都冇埋咁樣咯。咁但係我覺得即係內裏我唔係會知佢發生咩事啦，即係都係從報章啊啲雜誌就知道咯。咁希望即係呢件事唔好影響到香港人對言論自由呢樣嘢，即係會覺得好心灰咯。即係結果去到點樣都好啦，即係我諗啲人會擔心呢樣嘢咯。 係啊，我其實咧就係、是、到咗1999年、2000年咧，我做完兩年新型節目之後咧，我幾心淡嘅，其實就係、是就是、因為咧，我覺得香港人咧係唔會去維護嗰個抽象嘅理想嘅，即係唔會維護抽象嘅原則嘅。即係喺呢個人大釋法事件咁啊，為咗短暫嘅利益，驚啲新移民嚟咁，就唔理個法治嘅原則係點樣。 咁就有時有啲言論自由嘅嘢受到壓力，咁大家又唔出聲，即係咁樣。因為香港人太聰明啦、即係嗰樣嘢咧太過現實啦，唔係埋身嘅咧，佢哋唔去管嘅、即係直至到嗰樣嘢覺得，哇！而家好似而家我哋嘅價值觀念咪受到威脅咁樣，哇！香港人先至出嚟出聲，即係咁樣。咁、但係咧，我又覺得香港人咧就係好醒目嘅。好醒目嘅，點解咧？就是、香港人咧係最識執生嘅，即係喺呢個七一大遊行咧，令我最覺得驚訝嘅咧，就香港人咧係冇任何人計劃嘅、其實香港嗰個群眾係一盤散沙、烏合之眾，但係各有各諗辦法， 就自動自覺咁走出嚟， 自動自覺執行一個叫做 staggering time 嘅示威，你知唔知啊？即係大家分批、分時間、分唔同出入口，結果秩序井然，有啲早啲去，有啲遲啲，大家唔喺圍院逼三個鐘頭，再唔會發生啲咁嘅事。有啲中途插入，有啲中途褪出， 都規規矩矩嘅都。 啊！大家分段，即刻靈活，大家各自靈活處理喺群眾智慧處理之下咧，七月一號嘅示威咧，竟然咧咁多人咧係完全唔擠迫秩序井然。咁 兩年都 係 咁啦嚇。 啊，唔係第一年大家唔知嘛，咪逼曬去地鐵站、出唔到嚟啦，逼咗圍院。第二年 都算好噶啦。 嚇、第二年即刻就係大家處理得掂啦，完全唔逼人，大家都諗到。我如果你會逼人嘅，我唔使一定去，即係兩點鐘去嘅啫，可以四點鐘去，等你行到八八九九咪得咯。 總之有參與就得啦。係 啦，分段參與，你知唔知？你個非常聰明。咁就阿梁文道被炒魷魚啦，你識唔識梁文道啊？ 我本身唔識佢， 即係你唔識㗎。早幾晚咧，喺度講嗰時咧，蔡東豪被炒之後咧，我都諗到梁文道係會被炒魷魚㗎啦。我都亦都估到蔡東豪會炒魷魚㗎啦。 有咩關係咧？佢哋兩個？ 佢哋兩個係好死黨。其實咧，即係蔡東豪同梁文道咧，係屬於即係另類文化人啊。即係唔係主流嘅文化人。佢哋咧，但係咧就係佢哋搞個牛棚書院啊，即係呢類咁樣嘅嘢。咁呢啲我同阿梁文道呢就一齊做過一次節目，好似係愛書才會贏。咁我就覺即係我覺得呢個人呢即係讀幾多書㗎，即係學識幾豐富㗎。咁我就即係幾知道呢種人嘅性格㗎，蔡東豪、梁文道呢啲人呢就始終有啲讀書人脾氣， 即係自己嘅見解㗎。 係有自己有一定嘅見解，即係啃唔落嘅有啲嘢呢佢就情願劈炮，即係唔會話即係為咗錢啦， 即 係 唔 會 為五斗米去折腰咁係咪？ 係啦，會拗頸嘅呢啲人，如果唔係呢唔會搞到呢三十幾歲仲係做呢啲另類文化人呢、如果係揾錢嘅就廿幾歲。就已經出咗嚟撈啦，係咪？咁就係啦，咁就 所以兩個，其中一個被炒魷啦，另外一個都應該都係即係條路都一樣噶啦，咁啊嘛。 係啦，咁就或者先問下你啲嘢先啦，你個人嗰啲嘢點樣咧？即係咁樣樣，你而家其實離咗婚未啊？ 我未 呢度唔怕嘅，我哋啲小眾 未正式嘅， 未正式嘅 考緊 咯，搞緊啫，未簽紙嘅。 即係口頭上都知㗎喇，大家都 知。大家都知㗎喇。 即係但係因為離婚同結婚一樣㗎，原來都要排期㗎。同埋呢而家呢有樣嘢好弊㗎。離婚嘅人仲多過結婚。即係你要結婚呢就容易，離婚呢要排好耐㗎，原來。要排成幾個月先可以離到婚㗎，就算大家都好想即刻離婚。 結婚都容易啲話排期，即係你揀啲唔識嘅日子。 結婚 係 呀， 你 幾個禮拜一個月搞掂㗎，離婚起碼最快都要四個月過原來。即係你可以大家簽咗譬如 settle 晒嘅 agreement 咁樣，但係你都要等四個月，等排完嗰個期先可以正式式叫做離婚囉。 咁即係其實我認識你嗰陣時呢應該係1997年到嘅，應該係。咁其實呢即係經過呢幾年，咁你又結婚又離婚又做咗咁耐 artist 嘅，呢七年人生你最大嘅感想係咩嘢呢？ 最大嘅感想呀、反而就唔係我入咗娛樂圈或者畢咗業之後做咗娛樂圈呢份工作。人生即係譬如離婚結婚咁都有影響，但我覺得最大感想就係睇住香港即係嗰個經濟個變化，實在太恐怖啦！我覺得即係由97年好高峰㗎，大家都係個個都笑㗎，你買乜賺乜㗎，即係買股票又賺，你炒期指又賺，孖展又賺，買樓求其篤一間都賺㗎。但去到呢就一路滑落嚟，嗰下個個變負資產，嗰下我覺得好慘咯，身邊啲人個個都係咁樣。不過好彩今年啊。即係嚟到沙士之後呢一年半，咁就開始見到啲笑容囉，開始身邊啲人。咁即係起碼即係有啲轉機囉，咁都希望香港經濟會好。 咁大環境係咁樣啦，咁但係對於即係你個人嘅際遇，你最大嘅感想係乜嘢呢？其實最大嘅 feeling 係乜嘢呢？ 我自己本身。 係呀，你自己。 自己本身。其實都冇乜大嘅感觸㗎。我其實我個人好奇怪㗎。即係譬如你結婚，你話我開唔開心。 咁都开心嘅，你但系又唔会话好开心。你问我离婚系咪好伤心，我又唔系话好伤心咁样咯。 唔系我睇你即系嗰个结婚行径咧，即、就、系、是、我同你唔熟啊，但系即系就咁从个行径嚟睇咧，你 at least 你当时一定是一个爱情至上者嚟嘅，一定系。咁你今日系咪仲系如此咧？ 嗯， 你系唔系仲系咁相信爱情咧？ 我都信噶。我都信嘅。 即系如果你撞到个你中意嘅，又系可以即系。 我 会 噶，我会可能突然间，突然间你俾我，譬如咧吓，譬如离咗婚之后，突然间两个月撞到一个好中意嘅，可能又结婚噶啦。我好怪噶我个人。 哦。 但因为我会觉得结婚同埋做嘢系两样嘢咯。 嗯。 即系我分得好开嘅，同埋家庭系三样嘢嚟嘅，即系朋友、家庭、事业同埋爱情啦吓，四样嘢，我觉得四样嘢系好分开嘅。虽然四样嘢咧，如果你其中一样做得唔好，会影响另外三样嘢，但系我觉得系完全系独立嘅嘢嚟嘅，就唔可以话我有爱情就冇朋友或者冇事业咁样咯。我将啲嘢会分配得好好。 咁而家你喺你嘅人生入边，即系叫你拣三样最重要嘅嘢出嚟，系点样样咧？ 三样啊。 系啊。 最重要嘅嘢啊，我觉得健康啦、钱啦，同埋。我谂朋友咯。 哦，咁样。 嗯。 咁家庭咧？ 家庭都重要嘅，但系家庭你冇得拣嘅，佢永远系你家庭噶嘛。 嗯嗯。 即系譬如妈咪、爹哋，佢好或者唔好，即系通常妈咪、爹哋都锡子女啦嘛。我觉得系冇得选择上天俾你嘅嘢，所以我唔会归落我有得拣嘅嘢嗰类入边咯。 咁又或者，我而家叫你拣你最中意嘅三种动物系边三种？ 三种动物啊？ 系啊，你拣。 中意狗啦，一定。 中意狗。 猫啦。 猫。 同埋马。 哦， 马， 嗯，唔系点解你会中意咧？你可唔可以形容呢三种动物？你点解中意咧？ 狗系不嬲自细中意嘅，因为我细个就冇兄弟姊妹嘅，咁就养过一只狗仔，咁佢陪住我成长，而佢又好乖，咁所以我对狗咧有个情意结。咁猫咧就系、是、我喺呢两年咧结咗婚之后养过猫，咁猫。我以前我会觉得猫系好任性同埋好难驯服嘅，无端端会出爪搲个主人啊，或者佢唔中意又匿埋成日，你见唔到佢啊，又 唔认。第二中意佢，点解？ 因为我养过，我发现猫原来唔系咁样噶，原来猫都有性噶，即系只要你俾多啲爱心佢咧，佢好似狗一样咁样 嘅。即系佢都系忠心嘅。 都系忠心噶，佢会识得听你讲嘢咯。 有时候独立性格噶，猫几独立噶。 都会噶，有啲猫譬如你会怕丑啲，真系好怕丑，你可能咧三日都见唔到佢，佢匿埋晒咁样嘅。咁、有啲猫咧，哇，佢一啲唔怕丑，你抱。佢周围抱佢都得噶，佢又唔会出爪咁样咯。咁、即系猫同埋有样嘢就好独立，你唔使去理佢嘅，佢自己搞掂晒嘅。即系你唔使好似狗要带佢去洗手间啊，又要帮佢搞佢嗰啲即系排泄物啦、啊。因为猫好干净嘅，你俾盆沙佢，你得闲一两日换下咁 OK。即系你俾啲嘢佢食，咁佢就自生自灭噶啦。 咁第三咧？ 第三系马，因为我细个学过骑马，我几中意马，同埋我觉得马好难驯服，当你驯服到匹马咧，会好大满足感。 哦，咁样，咁即系我用两个层面嚟到讲你你所解答，即系所拣嘅呢三种动物啦。即系其实咧，就系、是、那个事实真相咧就咁嘅，即系我就解释狗同埋猫嘅分别俾你睇。狗系群体动物嚟嘅。 哦， 狗咧，其实咧。狗咧系由狼咧就变化而成啊，咁、咧狼咧就永远系一群一群嘅， 出没嗰阵时系咪？ 狼系一群一群嘅，通常咧好多嘅野狗啊，即系真正嘅野狗入边咧，就佢、是、一群狗入边咧，净系嗰只最威嗰只 alpha male 同 alpha female 咧准生仔嘅啫，其他咧就唔生仔嘅，牺牲自己嘅， 哦系啊， 帮佢凑大啲仔女， 系啊，咁佢咪仲犀利牺牲，即系佢嗰个仲伟大过熊猫。 系啊， 人哋熊猫就话性伴侣得一个嘅啫嘛，系嘛？ 成群咧， 老婆死咗就冇噶啦。 其他嗰啲雌雄咧都唔会交配嘅，唔会生育嘅，就系帮嗰个 alpha male 同 alpha female 咧养大佢哋啲仔女，直至到 alpha male 或者 female 有只瓜咗，咁就第二只替上。即系狗咧系一个咁合群嘅动物嚟，所以狗咧就对人非常忠心嘅。其实点解咧？即系佢觉得人咧就即系等于佢嗰只大佬一样嘅啫。不过咧嗰只而家嘅大佬咧就唔系只狗啦，系个人。所以佢咧对人系 非常忠心嘅。 佢对于嗰只以前，佢本身系一种 social 嘅动物嚟嘅 ，social 动物。猫咧系 solitary 嘅，系地盘主义嘅。猫咧其实系啦，猫咧系一种孤独嘅动物嚟嘅。孤独嘅动物嚟嘅，其实喺所有嘅 big cat、细 cat 全部都系喺 big cat 入边，只系有狮子系有群嘅啫。 炮啊、虎啊，冚棒都孤独嘅。啊 ，Jaguar 即系美洲炮、美洲虎啊，全部都系一隻嘅啫。系、交配嘅人喺埋一齐，然后咧就个老公咧就走咗，剩翻只马喺度凑仔嘅啫，系唔理嘅。 好似话啲乸仲可以食咗啲仔女嘅系咪啊？ 乸唔会食啊！你而家系咁样个真相咧，就系咧狮子群入边，如果嗰只狮子公俾第二只外来嘅狮子公赶走咗嘅话咧，嗰只新嘅狮子公就会立即咬死晒所有细嘅狮子仔。因为咧咬死咗细嘅狮子仔咧，就系嗰只嗰啲狮子乸咧，立即咧就又会现 hit 噶啦，可以好快生仔，因为要快啲帮佢生仔啊。因为狮子公咧雄化嘅时间唔耐嘅，平均得两年半至三年嘅啫。如果买得到佢，又俾人哋取代嗰时咧，轮到佢啲仔女俾人哋咬死嘅，所以第一时间咧就要咬死嗰个啲狮子乸嗰啲全部仔女。 哦，所以佢因为佢要霸住。那個地盤 啊、所以咧只猫咧，你如果搬屋啊，譬如话你搬屋咧，只狗就会跟你走噶。你如果唔理只猫咧，只猫咧就情愿留翻喺度，因为佢觉得呢啲系佢嘅地盘嚟噶。 哦，所以原来怪唔得咁多咧，单身嘅女性唔中意养猫啦。 咁同埋只猫咧，成日喺你度身度挨挨擦擦咧，佢同狗唔同啊。狗咧就系挨挨擦擦咧，通常咧就系话依恋你，即系呢种驯服嘅表示。猫咧就唔系，猫咧就留啲气味喺呢度，就话你系佢嘅，即系呢个系属于佢嘅嘢咧。 哦，又当咗你又系佢个霸占嘅地盘啊，当咗。 系当你地盘系霸占咗你，嗰个基本心态咧唔同啊。同埋咧，狗系彻底驯化咗，即系狗跟咗人类咧已经有12000年到啦，大约。 咁 猫咧大概系3000-4000年到啦。猫系半驯化嘅啫。其实如果你住喺啲郊外嗰啲丁屋嗰啲咁嘅地方咧，你放只猫出去，只猫晚晚出去打猎。是殺死好多老鼠啊、雀仔啊，即係呢啲咁嘅嘢。 但佢會識翻屋企㗎嘛。 佢會識翻屋企㗎。佢晚晚呢就出去做 hunter 㗎啦，即係呢一個貓係咁樣㗎。係 啊。 曾經計過一隻貓喺英國嗰啲咁嘅鄉村地方，一個月殺死70多種小生物㗎，係 好 犀利 㗎。哦，70多種一個月，哇，好犀利！我記得我之前養嗰只貓咧，一隻公一隻乸，一隻公好百厭嘅。咁有一次突然間咧，就一開門咧走咗出街嘅啦。咁佢就好乾淨，我哋養到乾淨，佢自己好乾淨，白色嘅啲腳啊，全部白色。跟住兩日之後先翻嚟，黑曬，碌咗落山啊！我諗，跟住唔知去咗邊度玩啊，翻嚟咁啊。但係佢又唔會餓死嘅，自己可能唔知揾到啲咩食啊。 咁但係講翻頭先我同你講嗰樣嘢啦，其實。嗰、那個唔係講即係對於動物學嘅常識，其實係個心理測驗嚟嘅。你揀嗰三種動物同埋嗰個形容咧，其實第一種動物咧就係、是、你點樣睇你自己，你咧覺得自己係隻狗嚟，即係好忠心嘅，你知唔知啊？ 即係我覺得我好忠心。 係啊。咁第二種動物咧喺你嘅 ego 入邊，喺你嘅個人入邊咧就係、是、人哋你想人哋點樣睇你。 我想人哋点样睇我？ 系啦，系啦，吓， 即系我想人哋觉得我系想霸占地盘嘅咁。 系驯服嘅，但系其实咧，你系有独立性格嘅，你明唔明啊？有猫嘅潜在性格嘅。咁第三种咧，就系、是、马系点样样啊？你话？ 我觉得马如果驯服到一只马，我就觉得好犀利啦，即系咁。 即系嗰只马，因为 好 难 驯 服 嘅，嗯。 啊，嗰、那个就系真正嘅你啦，嗰、那个就系、是。 即系我好难驯服。 系啊，其实你系咁样样，你扮系只狗啫，扮系只猫啫，其实系一只一样好难驯 服。我就好叻啦，咁啊。 系会反抗嘅。 即系第三种就系真正嘅自我。 真正嘅我喺、你嘅 cycle。 明白，明白，明白，明白。都要谂下，原来我系咁嘅人，我而家先知啊。 系。有啲 ICQ 入嚟啊，老饼。今年啲事啊，和比仔打伤人有冇？比仔打伤人有冇关系啊？外传咧系有啲关系嘅吓， 比仔打伤人， 比仔打伤人即系老实伤人啊！ 哦，知啦知啦，知道知道。 咁就盛传咧，即系老实伤人咧，就曾经劝退过阿郑经翰同埋阿黄毓民嘅。 哦， 系啊。 哦哼。 嗯，咁就第二个就问你。 哦，问我啊？ 点解你唔 wait get divorce can't wait for 4 months 咁样？ 唔可以等4个月。点解？点解一定要等4个月？ 唔系佢话点解你唔等多4个月？佢而家咪等紧咯。 系啊，我而家等紧啊。 佢而家咪 等紧啊，所以因为一定要排期啊嘛。问题系咁，所以大家都系等紧咯。 就谭志强话中央唔俾双普选时间，系要保持弹性，可能暗示几年内中央有变化，胡温分分钟唔掂。嗱，胡温咧就有人话咧就系、是、执掌权内3年就要推翻胡温，我听个人咁样讲嘅。咁样就系、是、即系其实真正嘅弹性咧，唔系喺呢度啊。中央要保持嗰个双普选个真正嘅弹性咧，系要佢觉得咩人会赢啊？ 即係佢係要知道贏嗰個人呢係佢可以接受嘅，即係話呢佢其實早一輪講嗰啲愛國論呢就話俾你聽，三類分子點解唔能夠雙普選呢，其實就因為有三類分子呢會贏，嗰三類分子呢係唔能夠接受嘅。如果呢三類分子呢執掌香港政權，佢點都能夠接受。第一類分子呢就叫做想推翻一國兩制嗰啲人，唔係想推翻一黨專政嗰啲人。咁呢啲人呢就以支聯會啲人嚟代表啦。第二種嗰啲人呢就叫旅通外國嘅漢奸，呢種呢就用呢一個李柱銘為代表啦。第三類呢係會贊成台灣獨立嘅，呢個呢就劉慧卿為做代表。即係話咩啫， 都係同一類人啦，佢哋覺得係咪， 佢覺得唔係呢三樣呢，即係佢哋眼中都係壞分子。如果普選選咗個咁樣嘅行政長官出嚟呢，即係北京覺得係完全唔能夠接受 嘅。即係反對佢哋嘅人啦。 唔係嗰個反對係唔只係反對呀，係反對到反對到佢哋嗰個佢哋認為最基礎嘅原則啦、 嗯。 因為推翻一黨專政梗唔得啦，即係共產黨唔專政係咪，同埋又即係佢哋而家覺得漢奸唔得啦，同埋統一係一個好重要嘅嘢。 台獨都唔得啦。 係唔得啦。咁所以呢就係約定，如果香港嘅市民要向佢哋保證唔會選呢三類分子先啦，而即係你愛國愛港嘅力量呢抬頭呢，佢咪俾你普選囉。即係如果民建聯係一定贏緊嘅，有香港 80% 嘅民意支持嘅，咁聽日就可以普選㗎啦，即係有乜所謂先得㗎， 即係佢要肯定嘅呢樣嘢先得啦。 係啊、嗯、其實就係咁解囉。 啱 養龜使唔使攞牌喎、啊、喂，你知唔知養龜使唔使攞牌？ 我細個養過龜呀，但係梗係唔使牌㗎啦，我啲龜。五蚊一隻嗰啲細龜， 即係呢個咁樣嘅答案咧，思念字啊，嗱呢啲咧就讀中史嘅人嘅毛病啦，就係、是、思維不清楚。首先問問題嗰個咧就係、是、思維不清楚啦，答問題嗰個又思維不清楚。 199 點解咧？唔係我要問你嗰樣係乜嘢龜啊嘛？ 啱 啱啱唔啱啊？ 啱。 你普通嗰啲龜，喂，梗係唔使攞牌啦。 就好似我講我細個嗰啲咪。 系啊，好多啲龟仔啊，巴西龟仔嗰啲梗系唔使攞牌啦。但系你养嘅龟可能系濒临绝种生物嚟噶嘛，嗰、那个咧就系一定要有牌先至能养。 唔 紧要 嘅，因为嗰个听众得一嚿云啊，佢个名叫，佢我系一嚿云。 举个例啦，譬如金钱龟，咁啊国家第二类保卫动物啦、 嗯， 或者嗰几种海龟咧，都系呢一个橄榄龟啊，呢、這个袋母龟啊， 好大只嗰啲啊，系咪？ 系啊，嗰啲咧都系唔可以养嘅。咁又嗰啲大型嘅陸龜啦，即係喺 Galapagos 個 印尼啊嗰啲好地方。 嗰啲咧，你就係即係要有牌先至準養㗎啦。 不過唔好話係嗰啲山嗰啲龜，就算嗰啲係嗰啲標本都唔可以求其帶翻嚟香港㗎嘛。 如果一級嘅瀕臨絕種生物就係、是、即係你保留呢啲咁嘢本身都係犯法，即係你其實即係等於炮咁，你攞住個炮皮咁呢、這個。 即係都 send 唔到翻嚟香港。 原理上咧都係唔準呢一個運輸嘅，即係咁樣。是讲下宗教啦，喂，你有冇宗教嘅咧、嗯？你点样睇咧？ 其实我本身冇特别话顺服边个宗教嘅，但系我觉得有宗教呢件，即系有宗教呢样嘢系好事嚟嘅，因为我觉得系一种寄托嚟嘅，我觉得系。 咁你有冇你中学喺边度读啊？ 我都系香港读嘅，因为我中学我幼稚园到中学。嗰啲學校都係冇，唔係即係冇話 定 咩宗教，唔 係 教會學校。 咁、哦、所以你冇受過教會學校嘅薰陶，即係咁樣樣。 嗯，但身邊好多人都有信教嘅，我身邊。 但係呢幾年咧，可能因為經濟環境唔好咧、嗯，基督教嘅勢力起得好犀利，即係我好多朋友咧，突然間都信起基督教上嚟。你有冇 有㗎？有㗎，我本身我奶奶都信，突然間佢以前都信嘅，但係呢兩年就順服得好緊要，佢就差唔多咧，就係、是、隔兩日又要去教會啊，同埋佢嗰啲。即係啲朋友個個都係信神。 係啊，最近咧好多啲基督教嘅聚會，好多人都勸人信基督教。我有啲我真係唔相信嘅人咧，都信咗基督教。其中一個當然就係黃毓民啦。即係我係聽佢嗰次見證，真係嚇我一跳。即係點解毓民都可以信基督教咧？即係咁樣樣。咁呢個問阿莫愁啊嘛，今朝莫愁男仔定女仔嚟？佢問關於宗教嘅問題，我用一個最簡單嘅方法嚟到答你咧。其實咧。所有原始嘅宗教其實咧都係來自 animism， 所謂嘅萬物有靈論、 嗯、 其實所有原始宗教都係萬物有靈論，即係咧你見到嚿樹又覺得嚿老啲嘅樹咧就係有隻鬼噶啦，即係石咧又有神噶，祖先咧又有神，乜嘢都係神嚟嘅。咁呢種咧就叫 animism， 萬物有靈論。 嗯哼， 萬物有靈論咧就係、是、然後咧就係、是所有原始宗教其實都一樣嘅。 嗯， 點解會相信呢個宗教咧？就因為佢會覺得啊，喺一個神遊嘅環境入面，好似進入一個靈性嘅世界，包括咧食一啲興奮劑啦、 嗯。 其實全部咧都會食啲迷幻性嘅嘢嘅。 系咩？ 或者系啊？譬如话喺巴西就食死藤水啦、 哦。 其实含有全部系含有兴奋剂，或者大麻啊，之后中间好兴呢啲咁嘢嘅。其实食呢、這个，譬如话义和团嗰啲咧，食朱砂，朱砂都系有抗菌作用嘅。食嗰啲符啊，嗰啲道士咪食啲符啊。符咧其实主要咧唔系食嗰张纸啊，系食上面食嗰啲朱砂。同埋喺嗰啲香烟缠绕之中咧，你就好容易进入一个出神 trance， 即系恍惚嘅境界。然后咧一定用重音乐。於是咧，一眾好一定打鼓啊、打锣嗰啲好重嘅節奏，加埋食一啲咁樣嘅嘢、 嗯， 加埋咧舞蹈、 嗯， 你見到嗰啲土人全部都係咁嘅，佢咧就開始神遊啦，即係進入一個覺得自己進入咗個靈性嘅世界。 咁咪即係好似而家時下啲僆仔食， 其實而家都 投遠咁樣 呢啲嘢嘅啫，一樣嘅啫，係啊，一樣嘅。 食完又跳舞咁樣。 咁、啊、其實進入嗰個境界咧，好多偉大嘅發明咧、嗯，其實都係靠咁樣得翻嚟嘅，因為嗰陣時候咧，你就解脱曬所有傳統嘅思維嘅限制、 嗯、 即係譬如話發明 DNA 呢、這個。脱核脱氧核酸呢一、這個 Watson 咧，佢就話佢就係食咗迷幻藥，然後先諗到呢個 呢樣嘢嘅， 先諗到呢樣嘢嘅。人類好多偉大嘅發明都係食靠食咗迷幻藥嘅，其實 慢慢諗翻出嚟嘅。 啊，就係喺信食咗迷幻藥嗰刻咧，你係會睇到啲你平時睇唔到嘅嘢。咁所以點解我哋呢個圈入邊咧，即係尤其是做音樂嗰啲人咧、 嗯， 或者做創作嗰啲人， 咁多靈感咧，係咪？ 好嘅，你明唔明啊？ 死啦！咁我寫書喎，係咪我食啲啊？ 嗰啲尤其是演員咧，我哋識嗰啲演員，我冇講邊個啦，即係好多影帝咧，都係即係日日懟草嘅，因為咧佢唔識點樣做戲嘅。呢、這個原呢、這個絕對係幫到創作嘅一回事， 嗯、 絕對咁。咁好啦，咁講緊呢啲宗教之後咧，咁就咁後來咧，啲宗教咧就發展到有所謂嘅高級宗教啦。高級宗教就咩咧？那個宗教經過作經過人創作嘅。 嗯 同埋咧哲理化咗嘅，有哲學根據嘅。咁、 嗯、 咧，其實世界嘅高級宗教咧有兩個流派嘅，一個咧就係叫做一神派， 嗯、 即係認為咧宇宙間只有一個，唔係好多個神，唔係萬千咁多神，係得一個唯一至上嘅神。呢、 嗯、 種嘅一神派咧，就係、是、最早係來自3500年前埃及個法老王叫阿肯那頓開始。 法老王。 叫做阿肯那顿开始，咁、就包括咗呢一个拜火教、犹太教、天主教、基督教、回教、锡克教，全部都系一神及派嘅支流。咁又喺公元前大概4500年前到咧，即系呢一个白种人啊，哥萨克人咧就入侵呢个印度啊，就又留下咗四本叫《吠陀书》，咁、就系讲咧点样祭祀啊、拜神啊、咒诅人啊之类咁嘢。咁喺大概3000多年前咧，就有人咧又谂到到哲学出嚟，咁就成为《婆罗门书》。 嗯，婆罗门书， 婆罗门书，尤其是最主要嗰本叫婆罗门奥义书、 嗯， 其实咧就发明咗一套哲学系统出嚟。佢呢一种咁嘅哲学系统咧，就系环绕住两种理论嚟到谂出嚟嘅。一种咧就叫做因果论， 嗯嗯， 凡系做好事咧就有好报， 嗯、 可能系今生，可能系第二世， 嗯， 啊、做坏事咧就坏报，你就会咧、嗯、就系、是。有壞報 啦，輪迴啦。 第二就輪迴啦、 嗯， 人死嘅精神不滅嘅，就會再會投胎嘅、 嗯。 兩樣嘢係互相補足嘅、嗯，即係你做咗壞事，咁你出年咪變咗，即係你死咗咪變只豬咯、 嗯。 你再衰啲，咁你咪變咗只曱甴咯，即係咁樣樣。咁、 嗯、 你曱甴，你一隻非常好嘅同埋好道德嘅曱甴，咁於是你升級啊變咗只狗。咁、 嗯、 你一隻好乖嘅狗咧，你又變翻一個人，你知唔知啊？咁、 嗯、 呢個咧就係輪迴啦，即係咁樣。呢、 嗯 這個輪迴啦。咁呢一派咧，其實個哲學思想都係喺呢個。因果同埋轮回两样嘢上面，咁、就包括咗婆罗门教、佛教。 婆罗门教同佛教系咪都系差唔多嘅咧？ 佛教系由婆罗门教分支出嚟 嘅， 系 分支出嚟 嘅、 哦。其实佛祖系原本因为印度全部系婆罗门教，后来婆罗门教就改革成为近代印度嘅印度教啦。 嗯哼。 咁我哋有佛教咧，其实喺印度咧，除咗佛教同埋印度教之外，仲有耆那教。 嗯哼，耆那教， 耆那教，耆那教咧，其中最严重一派咧，我见过最严重。佛教咧系叫做温和噶啦，最严重一派咧就叫天衣派，即系好似印度圣雄甘地咁样， 嗯、 真到圣雄甘地咪成日披住块烂布嘅， 白 布嘅，系唔着衫嘅。天衣派嗰啲全部唔着， 全部唔着衫， 系啊，全 裸 嘅，全裸嘅。咁同埋咧，佢哋出家咧唔系学佛教咁，又系要六根清净咧，唔系剃光个头，你知唔知系点样样噶？逐条掹掹晒，掹到光为止嘅。 逐条蚊嚟要， 系啊， 咁蚊到几时？ 成个头肿晒，理解啊，即系呢啲咁嘅。咁同埋，咁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咧，道教咧系继承咗佛教，系抄袭咗佛教，所以道教 即系讲中国本身自己创作出嚟噶嘛，道教系。 商台答几个问题咧？商台话告大班嗰单嘢得个讲字啫。 其實呢呢一個誹謗官司呢係好難打嘅，誹謗官司好難打嘅，尤其是經過大班嗰場判決之後呢，終審庭最後嗰個判決呢就係話講錯嘢都唔緊要嘅，講錯嘢都唔緊要，只要你相信係真嘅就得㗎啦，根本呢誹謗官司係非常難告入嘅，所以通常唔會告嘅。大班同陶君衡喺選九龍東嘅機會係點呢？大班實贏，陶君衡有一半機會。是啊，天主教怎样看佛看待佛教呢？喂，你要知道一神教其中的特色呢就是排外的。 嗯， 即是说呢我这个才是真的神， 嗯， 人家那个呢就是假的 神。所以呢一神教呢就专去排专一神教同一神教，不要说是同佛教这些是会互相残杀的。 其实天主教和基督教是不是都是这样的呢？ 是啊，天主教和基督教是一个教来的嘛，其实是。 真是分派出来的。 是旧教和新教。 是他们会不会排斥？ 是啊，互相排斥的，去到宗教正正，因为一神教呢就是认为我这个才是真的神， 嗯， 你那个呢就是假的神， 嗯， 所以呢要信假的神呢就要消灭的，所以呢，嗯，凡是一神教就不能够容忍其他 的教，嗯， 不能够容忍其他的宗教的了，嗯， 是啊。 有什么好书会介绍啊？你介绍下你的书啊， 我介绍我的书啊，我的书麻麻地了，好坦白讲，我比较喜欢看一些又不是完全古文，即是比较白话一些，即是近代一些的一些文学著作，即是譬如我挺喜欢曹禺的一些书。 哦，曹禺那些书。 嗯，曹禺即是以前读书的时候，我想不知道最后 Syllabus 最后没有中午会考的时候就一定有日出啦。咁就我因为日出而認识得呢个作者嘅。咁我翻睇佢哋啦，咁我好鍾意一本书叫雷雨。咁， 嗯， 就讲一个大家族嘅即是一个即係一個悲劇嚟嘅，一個大家族嘅一個悲劇咯，係一日入面發生嘅事咯。佢成本書講一日發生嘅事嘅啫，我就覺得即係講入面嗰個大家族嗰啲錯綜複雜嘅關係，一日之後係發生咗咩事咧？咁就係呢本書就講曬嘅啦。我覺得都幾即係佢嗰個描述手法都幾特別咯。咁，啊，我就不嬲都朋友問親我中意睇咩書，我就推介呢本書嘅啦。 咁就阿 Charlie，嗯，就話呢一個 Christians，嗯，Muslims always fight against each other，嗯，这个不是真的。原本的回教徒呢是不排斥这个基督徒的。是直至到基督徒呢十字军打入去这个巴勒斯坦，由双方才带上来的， 嗯嗯嗯。 或者你讲讲先。 嗱，我讲下呢啲宗教，我完全唔系好识嘅。不过咧，就我就记得咧，就系即系讲起宗教啦吓，咁就大约喺好多年前，系咪先生？已经好多年前啦吓，宗教其实。譬如基督教啊，天主教啊， 基督教咪由耶稣出世到而家咯。 但系已经好耐已经传咗嚟中国噶啦嘛，即系由元朝啊、唐朝已经有啦。佢哋个名咧一路都系唔同嘅。咁就我就记得咧，就嗰阵时读书咧，就系，我都觉得好 confuse 啊。咁因为点解咧？嗱，因为以前啲中国人咧都唔识英文噶嘛。咁点解咧？嗰啲基督教可以传到过嚟咧？咁佢哋啲名又唔系叫基督教嘅。我就好记得咧嗰阵时咧，就系曾经有叫过咧，就叫做雅利可温教，而天主教咧就叫做景教。唔知道我有冇记错，系咪一个雅利可温教同埋警教嘅就两个个名 字？即系警教系第二样嘢嚟嘅嗱， 系天主教嚟嘅系咪警教？ 唔系天主教嚟嘅， 即系基督教。 唔系，即系如果你要细分嘅流派咧，就好复杂啦。所谓嘅警教系咩嘢咧？警教咧就系，是，基督教传咗入去叙利亚入边， 嗯， 其中一派喺叙利亚教呢一派咧就叫做一圣论。 基督教， 所以我讲俾你听，你都唔明嘅。其实咩叫一圣论咧？就即系话呢一种咧系呢种嘅主张系耶稣只系有神性，并冇人性嘅。 哦 哦，佢同天主教、基督教都唔同嘅，佢系叙利亚嘅基督教嚟嘅呢一个。 即系警教又系另外一种啊。哦， 咁呢排咧，佢哋一圣论咧就已经系 佢哋啲传教士传入嚟噶嘛，系咪？但系佢哋用啲咩语言嚟传嘅咧？都我觉得好奇怪喎。 唔系呢一个，即系 有冇人用英文嚟传嘅咧？ 唐朝传入嚟噶。其实呢个系经过几重翻译而传入嚟。我讲俾你听，首先咧，回教最初咧，伊斯兰教咧系唔排斥几种人，即系伊斯兰教以剑传道啊， 嗯， 叫所有嗰啲乱信嗰啲乱七杂八粗嘅神嗰啲人咧，把呢个信就回教。除咗读经人，咩叫读经人咧？佢读嘅都系摩西五经。 嗯， 因为咧，其实你要知道咧。回教的《可兰经》开头呢又是摩西五经来的， 嗯， 大家呢是同一本书来的。 嗯， 现在去麦加朝圣呢那些圣迹呢冚唪是阿伯拉罕的遗迹来的。譬如向那个黑石掟三字石头呢就说那个魔鬼去引诱，因为不够嘢食去引诱这个 Moses 亞伯拉罕嘅妻子，妻子咧三次用石頭掟佢，咁咧亞伯拉罕嘅妻子喺兩個山坡入邊唔見咗個仔，就走嚟走去走咗三次。而家即係回教徒喺麥加所行嘅儀式，就完全係模仿亞伯拉罕嗰啲遺跡嘅。咁所以咧，佢係讀經人咧係唔強迫佢信伊斯蘭教嘅。呢、這個就包括咗猶太教嘅信徒。天主教、基督教， 但伊斯兰教即系回教，但系我觉得佢啲规条系最严谨嘅， 系最 严 谨系一回事。咁但系后来咧，大家打起仗上嚟咧就难讲咧，即系十字军东征同佢演起上嚟之后咧，咁咧就开始呢个先至对付基督徒啦。咁但系从来咧同犹太教咧系冇冲突嘅、 哦， 其实咧喺阿拉伯世界咧系好多基督犹太教犹太人喺度居住嘅，同犹太人嘅冲突咧。是在1920年才開始的，當猶太人大舉搬回去巴勒斯坦化巴勒斯坦人的地方的時候，雙方開始片起上來。其實呢，巴勒斯坦人寄居於這個阿拉伯和中東地方是很多的，今時今日原籍中東的猶太人是多過由歐美回去的。 咁所以就仲多过，即系犹太人仲多过 犹太人啊，即系由中东移民翻去呢、這、一个 美洲 而家嘅以色列嘅犹太人啊，系多过由欧 美 移 民 过 去嘅， 移民过去嘅吓。 咁、嗯啊、但系啊，萧生，你觉得会唔会有第三次世界大战咧？ 而家第三次世界大战嘅机会咧就好微嘅，即系。我睇過一本書，人哋剛啱有條友介紹我一本，叫我介紹本書啊。咁我剛啱冇幾耐睇一本書，就係講三種橫掃世界嘅觀念。其實就係喺21世紀，喺20世紀末年21世紀，有三種意識形態係橫掃咗全世界。第一種就叫和平。以前咧喺21世紀、20世紀末年之前，或者20世紀中葉之前咧，就係認為咧打仗作為一種政治手段可以接受嘅。但係而家咧就係文明嘅人咧覺得，無論如何打仗咧都係唔能夠接受噶啦。咁啊，和平作為一種概念嚇，即係咁樣樣。咁第二咧就係民主啦。咁民主咧就係仲有幾笪地方係唔相信民主嘅啫。咁啊，包括咗中國啦、俄羅斯啦，同埋當然係回教國家啦。咁啊，其他地方咧就俾民主思維咧征服曬。第三種咧就係全世界都征服曬啦。呢樣嘢冇人敢同佢拗嘅，就係市場經濟。你知唔知啊？因為你發現咧，唔係市場經濟咧一定窮嘅呢個世界。 明白。有關宗教啊，即印度原始嘅佛教同中國佛教嘅分別係啲乜嘢？是不是原始佛教呢就反对食肉喎？ 原始 不反对食肉。 不反对食肉的。不反对食肉的。是佛陀有一个弟子开始不食肉。 是不是就是不食牛肉呢？ 不食牛肉就是印度教全部都不食牛肉的。是啊，完全不食牛肉的。就开始守这个戒是全部不食肉，是由佛陀的弟子开始的。但是原始佛教和现在的佛教最不同的地方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原始佛教是没有那么宗教化的，即是不是那么拜神的、是几哲理化的一样东西来的、这个第一点、现在这么多诸天神佛啊那些东西呢是佛灭道之后500年之后发明的、因为呢发现呢佛教不够人讲，讲讲不够人讲，就比印度教又卷土重来、即是又印度教卷土重来。于是呢佛教又大改革，有一个人呢就是这个即是现在的文殊菩萨、就是呢他呢就是作了一些这个作了一些新的佛经出来。本来呢佛死了之后几十年呢第一次灵山结集已经将佛讲的东西呢是写晒出来。五百年后突然因为找到有一批新的佛的讲的东西出来。那个就是大乘佛教。大乘佛教呢就是讲普度众生，同埋呢是宗教化返好多嘅，呢、个同埋原始佛教唔同。而家仲系行緊小乘佛教嘅呢，全世界呢就系只有斯里兰卡。是仲有原始佛教的精神。 有听众呢就是问我们死后会怎样，会如何呢？ 即是生前既不可想， 即是信不信轮回，是不是 身后亦不可知你知不知道即是我都很想知道是怎样，即是很多人觉得从个濒死经验呢、就说呢很多人临死结果死就不翻生咧，死唔去嗰啲咧，救翻嗰啲咧，就會見到光啦。光咧，咁你就走去嗰度咧，咁你咧就會去到好美麗嘅地方啦。咁就係、是、覺得好開心嘅，你會覺得非常之開心，又見翻啲咧好耐冇見過嘅人嘅。咁但係咧就有一派嘅醫學家認為咧，嗰、那個唔係真係死咗會咁樣嘅。 不過是你的腦部缺氧之後有出現你的反應。 你見到這些東西了、 你腦部缺氧自然有這樣的反應。 是 有個證明 是會產生這樣的，就是什麼呢？就是那些人呢去揸戰鬥機，你知啦，即係要經過幾多個 G 㗎嘛，即係幾多個大氣壓力㗎嘛。咁有架機揈嘅嗰啲離心機、行到七個 G 嗰時呢，就多七八個 G 嗰啲油就會暈㗎啦嘛。喺、暈到之前呢佢亦都會見到咁嘅景象。因為你個腦部會缺氧㗎嘛。因為呢你行到七個 G 嗰時呢嗰啲血呢就行唔到去你個腦度㗎，因為壓住你㗎嘛，你知唔知呀？咁你個腦部咪開始缺氧，缺氧呢你又見到啲差唔多嘅景象。 即係休克嗰人都可能會 一刻之前咧，你 都可能都系同一个景象， 光环。即系点解你会觉得咁开心咧？就唔系因为话你去咗天堂、啊，你知唔知啊？因为咧出现咗啲你身体入边咧安慰你，因为你横掂都就死啊，即系等你死啦，冇咁惨。系分泌一啲叫脑内啡啊，自己身体会分泌啲吗啡出嚟，咁、你咪觉得好舒服咯、 所以见到嗰啲好舒服嗰啲光环啦，系嘛？先有听众问我哋啦。因为野鸽的数目太多，赞不赞成杀死香港野生白鸽？讲起野鸽咧，我以前细个住美孚咧，我住18楼咁高，都系有野鸽飞入嚟屋噶，好犀利噶，可以飞到咁高嘅咩啲白鸽？18楼 啊，18楼唔系好高嘅啫，18楼系180尺到嘅啫。 哇，佢好重嘅，好肥嘅。 全世界最犀利嘅雀仔系可以飞到2-3万尺咁高噶。 咁犀利啊！但白鸽可以飞到咁高嘅咩？ 喂，100几尺唔系好高啦，我啲雀仔。 我都好神奇，我嗰只狗用捉咗嗰只白鸽，后屘就搲伤咗佢，佢飞咗入屋咁样，只狗捉咗。 唔系野鸽咧，即系嘅数量系应该要有相当嘅限制，因为。其實即係大家喂下佢幾開心啊！即係作為一種遊客景觀嚟講，但係係會傳染一啲 病㗎嘛。 即係好似喺1998年呢、這、一個紐約發生嘅西尼羅河病毒，咪就係即係經過白鴿，啲蚊去啄完白鴿咧，啲候鳥就啄白鴿，啄完白鴿咧就啄人，咁咧就會造成西尼羅河病毒，咁又會產生腦膜炎，咁咧就好危險啊！而家禽流感嘅傳染咧，同埋呢啲候鳥啊，亦都係有關係，同野鴿有關係。 已經有聽眾話俾我聽咧，係1998年會考已經冇日出啦 ，syllabus 嚇， 冇重 已經冇日出係嘛？ 係啊，要自己揾日日出啊，真係。系，跟住就 李慧玲话点啊？李慧玲话，就算记者知道会有恐怖袭击，会死好多人，都保密消息来源，唔俾政府知，系是否过度利用新闻自由咧？相反成为恐怖分子嘅工具咧？嗱，系唔系知道有个恐怖袭击都唔俾当局知咧？唔系，喺新闻守则嚟讲，如果嗰件事未发生嘅，你知道嗰件事将会出现呢个严重罪行，你系要报警嘅，即系等于神父咧，佢有告解。唔系杀咗人嚟告解咧，你就唔应该话俾警方听，因为如果嗰个嘢杀咗人嚟告解，你话俾警方听咧，以后嗰个嘢就唔嚟告解啦，就冇人肯嚟告解啦，啱唔啱啊？但系如果个嘢告完解之后，我而家预备出去杀人咧，就是、神父咧都有责任去通知警方去制止佢杀人，因为个罪行咧未发生，个罪行未发生。咁同样咧，新闻记者嘅守则咧，亦都系如此嘅，即系话咧，举一个最重要嘅例子就系、是、去同一个恐怖分子。作一個 interview， 呢個最近成日都有嘅啦，或者啲遊擊隊咁、樣咧，你係要守呢個秘密來源嘅、你要守個秘密來源嘅，唔可以咧就通知政府軍咧就去殲滅佢，即係咁樣。因為你固然係咁，你一次過你可以殲滅咗佢啦。咁、但係以後咧就呢啲人咧就永遠唔會做 interview 啦。咁、樣對於整個社會嘅進度有咩益處咧？即係咁樣。 好啦，繼續。 你講。 又问我哋相唔相信有神、啊？ 即系呢一个问题问得太过，即系我可以咁讲咧，我唔相信有人性化嘅神，即系话嗰个神咧，好似个人咁会发脾气啊，会呷醋啊，即系我觉得呢个不能接受，即系嗰个唔系一个神嚟，即系我相信神只系一种精神嚟噶啦。 即系精神嘅寄托咯，系嘛？ 你讲 犹太教、基督教、天主教、回教所信嘅神都系同一个神。咁佛教咧就系唔系一个宗教可以争论同佛同神又系两样嘢咧？ 系啦，佛系讲觉悟啊嘛，即系佛学咧喺系比较上哲学性比较强啲， 明理嘅 哲学性比较强啲嘅，系啊。 咁系唔系所有回教嘅支派都可以娶四个老婆啊？ 即系本来回教系唔准娶四个老婆嘅，咁后来咧佢哋咧就俾人嚟迫害逃咗去嗰度，咁男子咧就好少。 咁咧，於是咧就開始準取嚇、嗯，開始準取四個老婆，因為要生多啲人先至得，即係咁樣。咁咧就有啲地方原本係唔準取四個老婆，咁但自從有啲地方準取四個老婆之後，大家都好贊成娶四個老婆，於是咧就所有地方都準取四個老婆。 即係所有回教都係咁樣，繼續都 係咁樣。大家一嚟學咗啲樣好嘢翻。 所以而家身邊好多男性都話，佢寧願信回教咯。 同埋你知唔知回教咧要離婚咧就唔會學你咁樣要排期嘅。 立即 的指住个门口讲、三声我唔要你我唔要你我唔要你 同个女人讲就得㗎喇即个男人同个女人但个女人可唔可以话要离婚呢 啊唔得 即可唔可以调返转话同个男人讲话我要离婚 唔得喎 即只可以个男人唔要个女人 系啦 只 要 门 口讲三次我唔要你呢、就算个离婚手续呢就已经履行咗喇 喂已经系得㗎喇 已经得㗎喇 咁好方便 因为一次呢惊你有时有时谷气讲咗嘛你点样讲三次呢你就认真㗎嘛要连讲三声咧就有效噶啦，即系咁个离婚手续噶。 即系只可以娶四个，唔可以娶五个、六个、七个。 嗯 嗯。咁如果即系有听众就话，如果想睇有关宗教嘅历史，即系有关宗教书籍有咩介绍咧？ 专系讲宗教嘅书籍都有好多书嘅，即系呢一个啊。不过我觉得即系综合嚟讲咧，我成日都推荐人睇一本书咧。依家长毛嚟咗啊，等叫长毛讲一阵先。长毛同阿轮到阿长毛同阿。啊思念词对话先啱啦。就係、是、呢我其实呢就係、是、十三四岁嗰时呢又读呢本书前后呢读咗六七次嘅就係、是、汤恩比嘅历史的研究你有冇睇过 我冇睇过冇睇过。 啊嗰、那个系中述文化嘅起源比较文化。 是宗教史嚟㗎 係咪唔系历史嘅历史即係世界廿几种文明嘅比较嚟嘅。 睇、先有人就话天主教呢系每一个星期有一日呢就是不吃肉的究竟是不是呢 是斋戒星期五斋戒但这个已经取消了最近。 现在没有了。 现在没有了因为即是这样东西发觉是不通的即是只是星期五就不吃肉那就那最好笑的就是准吃鱼天主教的斋那那段时间你知道有一种叫 Caterpillar, 即是其中最大 的老鼠来的、在南美、那它就在水里游的。但 老鼠、 是最大型的老鼠成百磅的老鼠。 哇好大隻㗎嘛。 係啊咁呢就。 人咁大隻。 係成人個人咁大隻。咁嗰啲西班牙人去到嗰度呢就係、是、請求教宗宣布呢樣嘢呢係一條魚嚟㗎。因為佢成日入水到嘛。咁可以星期五可以食㗎嘛。咁星期五可以食。 即係食老鼠呀、啊。哇咁多人驚。 咁呢種嘢呢呢個星期五花城呢已經係廢除咗㗎啦。 好啦有聽眾問你點你怎樣大陸怎睇大陸對台灣的政策是嗎他們怎樣堅持要一國兩制來統一台灣但台灣人有八成人反對 你要知道呢我那天才問我朋友我先念前我又問你、什麼叫做良心什麼叫做良心其實是什麼 良心啊首先你要過得到自己的關咯我覺得 不是你過得到自己關係是講話你的品行和良心怎樣掛鈎的這個不是良心的定義嘛中國人呢就是什麼都不喜歡有定義即是呢是用感想來到當是定義的即是講一樣東西令你感覺是什麼你覺得是定義所以呢在論語裡面孔子的門生問論語四問孔子四十九字什麼叫人孔子四十九字的答案都不同如果他會考呢就一定即是肥佬的了即是這樣的知知的答案都不同一個人 沒有標準的沒有標準的答案的是不 是其實不是他是講一樣東西令你產生個感覺希望你有個感覺即是你明白嗎是用這一種的教導方法是不準確的教導方法 所以良心每個人的那個定義都不同 唔係啊你咁就得你呢个即係打禅机即係讲佛偈呢啲但係而家讲话近代文即係我哋讲近代文化西方文化乜嘢首先係讲求个定义其实你知唔知即係良心究竟係咩嘢 良心即係你唔好害人囉 嗰、那个 系咪啊 你良心你嘅良心系咁样 我个 良 心 系 良 心嘅本质系乜嘢嘢你冇反思過點解你會有嗰一樣嘢叫良心同埋嗰樣良心係點樣嚟嘅 心底要善良囉。 唔係呀。良心呢其實呢就係、是、你自細自細以來最多人最原始灌輸俾你嘅道德觀念嗰樣嘢你係冇反思過嘅你冇懷疑過你從來都冇懷疑過嗰樣嘢唔啱就係成為你嘅良心㗎啦。 即係譬如媽咪 話俾你聽要孝順咁你從來但如果你大個我點解要孝順呢你一質疑返呢嗰樣嘢就唔成為你嘅良心。一路都接受 嗰樣嘢咁根深蒂固喺你個腦度，咪變咗良心咯。 嗯。 所以有啲人嘅良心係，譬如唔可以食人。喂，有啲人覺得個良心食人有咩唔妥先得㗎？有啲地方人可以食人㗎嘛。 嗯、 中國人就覺得喂唔孝順梗係冇良心啦，鬼佬從來唔覺得唔孝順係冇良心喎、 嗯， 你明唔明啊？ 明 啊 明， 係最堅固嘅道德概道德觀念，係、 嗯、 冇質疑過，自己冇反思過嘅，嗰、 嗯、 個就係構成咗你嘅良心。 明明明，我想問阿蕭生信唔信有外星人同埋 UFO？ 外星人咧就一定有，但係你話佢嚟咗地球咧，我就唔信。 嗯哼，嗯外星人、哦、我都覺得有啊。 是啊，信回教就两三代之后就连姓都冇埋，即係好多都改跟呢个先知姓啦，即係无恩默德啦。 嗯，我哋嘅生命可唔可以由我自己控制呢？咁 哇，呢个问题太複雜啦。生命系咪自己可以控制嘅？呢、這个呢喺哲學上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即係自由意志系咪存在嘅？ 嗯、 即係你系咪个路径真系自己去揀嘅？是辩论了二千几年的问题，你以为你的路径是你揀的嘛、 嗯、 其实不是的，是可以命运令到你这样揀的嘛，即是我 举、嗯、 这刻你譬如说可以向左行可以向右行、 嗯、 那似乎你有个自由意志揀 是向左行咯，但是不是，你为什么向左行呢？ 是 因为你的性格决定的嘛，你的性格是什么决定呢？你生出嚟嘅先天上系有个性格，再加埋你后天嘅遭遇，已经控制咗你。作为思念词喺呢刻就自然会向左行。你以为自己有得拣啫嘛，其实系冇得拣嘅。咁、 嗯、 呢个咧系讲 predestination， 人嘅命运系咪先天决定？命运系点样睇？ 嗯， 然后再讲自由意志同埋宗教上咧拗咗几千年嘅问题。我哋休息一阵先好嘛？ 嗯。